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家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令逃回家中的小西潸然泪下，但心里却在暗暗地期待何建国的电话。何建国终于回来了，并带来了顾家盼望已久的保姆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西在妈妈去开门叫了一声建国的那一瞬间，起身去了自己房间，并且关上了门。小西爸最先从一家人的盲目热情中清醒过来，扭脸向女儿房间看去，发现刚才开着的房门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上了，于是对女婿说， 小西在屋里可能是躺下了，病好了，还是有点虚。 何建国接这茬忙说，那我看看他去，就去了。小西就站在房间的门口，何建国一进来他就扎进了何建国的怀里。与此同时，两个人同时说出了一声久藏于心的对不起。何建国一手用力搂着妻子，一手抚摸着她的头发，补充说道， 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知道当时你在发烧。 啊，谁告诉你我发烧了？ 咱爸呀，他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你不知道啊？ 小西爸那天看出小西在等建国的电话后，当天的夜里悄悄地给建国打了个电话，没告诉小西，告诉了不如不告诉。小西把头拱进丈夫的怀里，爸真好。建国，如果爸不打这个电话，你是不是就不原谅我了？ 那是，说走就走，请示都不请示，知道什么叫七出吗？ 古代遣散老婆的七个理由。 哎，你想说什么？哼，我想说你得感谢共产党，感谢新中国。 哦，你想说如果在古代，我这样的女人早就该被你出出去了。哼哼 能够出一百多回了。 两个人同时就笑了，笑得同时就冒出了泪花。何建国把小西走之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埋在了心里，决定永远不告诉小西。那天晚上，何家男人们从亲戚家做客回来，发现了小西的不辞而别，众人当场震怒。建国爹终于说出了他一直想说，怕儿子生气而一直没说的话。 跟他离婚，马上离。自作主张把孩子给做了，啊，这是多大的罪过？自己还不认识自己的错误，还敢在家里摆城里人的谱？你再是城里人，再有文化，身份再高又怎么样啊？只要对家里人没用，家里人就不会高看你。 何建国当场答应了父亲的要求，离婚。顾小希的擅自离开，使他在生气的同时，也有一种如释重负。他可以忍受他的无理取闹，却无法忍受他的为己承受。现在，小希既然率先决定不再承受，那么他们之间的那最后一丝联系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。那天晚上，一家人就何建国离婚的事情商量了很多，甚至商量到再为何建国找什么样的媳妇儿的问题。建国娘看中了村东一个谁谁家的姑娘，遭何建国一口的拒绝，同时再次为自己悲哀呀。他若不是一个两地人，何至于这么难呢？要么跟小希那样的城里女孩，要么呢跟村东那个谁谁家的姑娘，关系都会简单的多呀。建国爹到底是到过北京见过世面的，也否定了建国娘的建议，跟儿子说，咱找一个建国那样的从农村考出去的闺女。何建国苦笑笑，没有说话。后来小希爸打来了那个关键的电话，说他关键不仅是因为让何家知道了小希出走的实情，同时还让何家感到很有面子。儿子的北京老丈杆子主动打电话修好来了。他们还是怕他们儿子不要他闺女，哼，要是没有后面这层意思的作用，小希也很难得到原谅啊。你病了，病了可以说吗？为啥不说呀？撩腿就走啊。但是建国爹也没说就此彻底原谅了小希，就为一个电话就原谅，哪儿那么容易啊。他最后的话是，建国，跟他说啊，今年我跟你娘就要抱孙子。何建国坐在电脑前工作，食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，身后有小青年在接电话，放下电话后过来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。他抬起头反问，什么什么日子啊？对方说，今天肯定是个什么日子，刚才来电话的是他老婆，就因为他没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生了气把电话给挂了。同时进一步说明，今天既不是他老婆生日，也不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那会是什么日子呢？何建国皱起眉头想。这时候他的手机记事提示声响，他打开一看，兴奋的哎呦一声说，哎呦，今天情人节。不是为情人节兴奋，是为自己没有忘了这个节而兴奋。接下来就说要打电话订花，玫瑰花。于是小青年问他是不是有外事了，他边拨号边说，不是外事，是正房。小青年不信，已经上了钩的鱼了，谁还会喂他鱼饵啊？何建国随他不信，也不屑解释。经过今年春节和顾小希的这件事情，何建国感到后怕的同时感到庆幸，为此他专门去书店看了本关于婚姻的书。书里说啊，婚姻如同事业，需要经营。书里同时也说了如何经营的方法，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记住各种该记住的日子，尤其是男人。何建国学以致用，从书店回家以后，对照日历，把该记住的日子，比如情人节，一一的记到了手机的记事本上。嘿，还真管用。他要对小希好。 小希为他做出的牺牲太大了，如果万一他做出了牺牲之后，他还不得不背叛小希的话，那他就必须趁现在还在一起对他好一些。这样的话，将来心里就会少一些遗憾。电话拨通的时候，小青年又提醒说，现在才电话，时间上是不是有点晚了？不等何建国说话，马上有人接茬说，晚了，花才便宜啊，情人节的玫瑰就像中秋节的月饼，头天还100多块钱一盒呢，到了中秋节那天你再看，哼，上午50，下午25还不一定卖得出去呢。一屋子的人可就都笑了，都知道他们头在钱的问题上一向精明。这天也是阴天，只是没有下雪。小希立在办公室窗前向外看，他正在等陈兰。陈兰今天来结版税。今天一上班，就发现对面购物中心喜迎春节的广告牌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一扫之前喜气洋洋敲锣打鼓的热闹，换上了个神情冷漠媚眼如丝的美人。前面的刘海齐到眼眉，嘴呢微微的嘟起，眼睛仿佛聚集了全身的力气，带骨子娇滴滴的狠劲儿。旁边斜写的那句话就是他的心声了，爱我就给我最好的。三个惊叹号，一个赛一个的大，最后那个就如小炮弹一般，火药味十足。顾小希就笑了，暗想，如果不给或给不出最好的，会怎么样呢？这情人节广告做得有点意思，不仅不打折不送礼，还一点不商量，像两军对垒，强者给弱者开出的议和条件，气吞山河，说一不二。本来嘛，千金一笑倾国倾城，浪漫就是真金白银，你囊中羞涩，你床头金尽，那你就不要假文酸醋，说什么桥边红药年年只为谁生。就这样淡淡的看，淡淡的想，怀着一种事不关己的超然。事不关己是因为她是一个作风正派的婚内妇女，当然作风正派的婚内妇女也有过情人节的，她不过是因为她的夫婿不过，她夫婿不是一个过这种节的人。所有的婚姻专家都说呀，婚姻过程是一个不断妥协的过程，小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妥协成了一个情人节的旁观者。走廊里有人高喊简家，没人答应，显然简家不在。小希犹豫了片刻，高声答应着就向外跑。电梯边站着发行部主任，一手拿着玫瑰，一手撑着电梯门，他还想继续上楼。小希快步跑进，还没等站稳，对方已经把那一大捧红玫瑰花束移交到了他的怀里。哎呦，是够沉的。啊，简家的，传达室啊，不让快递进，我给带上来了。言简意赅，面无表情，说完进去，电梯门无声地滑上，片刻开始上升。小希捧着花儿穿过走廊向回走，走着走着突然想起件事儿，谁给简家送的花儿呢？没听说他跟谁谈恋爱呀。这才低头去看花丛中插的牌子，不看有可呀，一看那气儿都喘不匀了。送花人居然是他的弟弟顾小航。下意识 一把拔出那牌子，塞进了裤兜。这要叫同事们知道，不又多了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吗？同时紧张思索，发行部主任看没看到这个牌子？看到了，知不知道顾小航是谁呀？由于精神过于紧张，剩下的路都不记得是怎么走的了，全凭着脚给带回了办公室。到办公室以后，发现陈兰已经来了，正背对着他站在窗前看外面的街景。陈兰捧着一大捧红玫瑰走出电梯，迎面遇到正要进电梯的简家。简家自然要盛赞那花儿，于是陈兰告诉他是一个读者托顾小西转交的。哪里的读者呀？就是不知道啊，没留名字，什么都没留。够感染的读者呀，就是不知道啊，没留名字，什么都没留。够感人的，够让人纳闷的。没准是一个暗恋您的人呢。拉倒吧，我不至于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我专门写婚恋情感，我还不知道男人。男人对女人的喜爱标准永恒不变，20岁。不管20岁的男孩还是80岁的老头，喜欢的都是20岁的女孩。走了，就走了。简家为陈兰的话触动，同时庆幸，庆幸自己及时明智地从那场注定要失败的感情游戏中拔出了脚来。办公室里静静的，只有键盘的哒哒声响。简家坐在自己的电脑前工作，来电话了，简家的手机。简家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之所以犹豫，是因为手机显示的是顾小航。之所以还是接了，潜意识里想接。自己给自己的理由是，为什么不接呢？身正不怕影子斜。顾小航上来就问他花收到了没有，他几乎一秒都没耽误的就明白了陈兰抱走的那花是怎么回事，都忘了最后怎么回答的小航怎么放下的电话了，心中怒火万丈，收了电话抬腿就向小西办公室走去。他到的时候，小西正巧在给小航打电话。小航，你傻呀，送玫瑰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？你明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，为什么还要来勾引人家？这不是害人害己吗？简家30多了，不比你那些今天好了明天吹的20岁的小姑娘，她们有大把的未来输得起，我们30多岁的女人输不起。挂了电话，一抬眼呢，看到了简家，看到了简家脸上的神情，于是说，是我借花献佛，把小航送给你的花给陈兰了，我是为你们好。为我们好也得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吧。哎，简家，我能理解你对小航的感情啊。小西推心置腹，他的确是可爱，但是世界上可爱的东西多了，公寓可爱，别墅可爱，别墅可爱呀，可我现在还不是得住到公寓里吗？谁能因为可爱就一定让它属于自己呀？小航是年轻不成熟，咱不该呀。他呀，现在不过是跟那些跟他同龄的小公主似的女孩在一起待烦了，乍一接触到你这种独立的，不会时时缠着他的，而且还善于照顾别人，懂得体贴的，就觉得找到真爱了。 哦，听你这意思是说，我勾引了你的弟弟。 嘿，我可没这么说， 我不过是说，你比他大，比他有经验，在感情这艘航船上，你应当负有把舵导航的主要责任。哼，你还是这个意思？我利用我的成熟勾引了你弟弟。告诉你，小西，我没有勾引过任何人，过去没有，现在也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过。你没有？没有，他怎么突然的又送起你玫瑰花来了？ 忍了忍，本不想说的，小西还是说了。 哼，本来不想问你的，既然你说起来了，我们不如把话说透。那天，就春节前，你们送我们去北京站的那天，回去的路上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啊，回去以后，他就跟我妈说不去女朋友家了，要知道他们连机票都买了。简家的心里一惊，这个情况他一点都不知道，同时心里一热。 何建国仿效别人也给小西送花，结果却是东施效颦，适得其反。小航对简家一往情深，简家却表现得顾虑重重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西爸悄悄打往何家的电话，令小西与何建国之间的情感危机暂时化解。在办公室，小西截获了小航送给简家的鲜花，简家与小西争执起来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林，演播田洪涛。 这时候，简家手机又响了，蓝莹莹的，像是个有生命的活物，不用看都知道是谁的电话。顾小西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住简家，带着警告和制止。于是简家被彻底激怒了，被对方的无理激怒了。他并没有打算接受小航，包括他的玫瑰，但是接不接受是他自己的事，要拒绝也得由他自己拒绝。你顾小西凭什么干涉呀？自作主张把他的花送人，谁给你的权利呀？你不想让我接电话，我就不接了吗？笑话。简家凝视着小西的眼睛，一只手拿起电话，按了通话，送到嘴边。小航，本想镇定自若说下去的，但是刚吐出这两个字儿来，嗓子眼儿便被卡住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，硬要说非哭出来不可。可是他不能哭，不能让小西看到他哭，更不想让小航知道他哭。可是要是不哭，他就说不了话。显然小航在那头急了，连声发问，声音大的顾小西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简家，简家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我姐姐怎么你了？要不要我给她打电话说她？她这个人太不像话了。听到自己的亲弟弟跟一个外人这样议论自己，小西气得手冰凉，脑子嗡嗡的响，心在胸腔里打鼓般的跳。他极力想控制自己，控制不住，再控制下去他就要炸了，起身向门口走去。狂怒中不失冷静，是吵是打先得把门关上。不料刚到门口，来了个快递，手里捧着束红玫瑰，说是找顾小西。小西顾不上细想什么，机械地接过快递递过来的笔和纸签收。于是简家趁这个功夫走了。小西下班回家，手里拿着那把玫瑰，正值下班高峰，等电梯的人很多。小西面无表情，目不斜视。电梯到了，人们向里头挤，几个有人仰没人叫的年轻女孩老远地跑过来，居然在小西前头挤了进去。小心点啊，扎着了别怪我。小西板着脸说。女孩们相视看看，当时没说什么。电梯在12层停，女孩们下去，一个女孩走前甩下一句，牛什么呀，都蔫成那样了，哼，肯定是打折的，哼，3折。随着一阵清脆的大笑，女孩们远去了。顾小西正要追将出去跟他们理下去，一个女孩走前甩下一句，牛什么呀，都蔫成那样了， 肯定是打折的，三折。随着一阵清脆的大笑，女孩们远去了。顾小西正要追将出去跟他们理论，电梯门合拢，上升到18层，停。顾小西把手里的花儿往电梯扶手上一插，走了。何建国早就到家了，正在桌上收拾饭呢，见小西甩着两只空手回来，有些纳闷，哎，我送你的花呢？扔了。 为什么呀？ 蔫儿了。 嘿， 这快递公司的服务越来越不像话了啊，不如叫慢递公司算了，我给他们打电话。 算了，别演戏了，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谁还不知道谁呀？ 何建国被拆穿了，马上改变战术，嬉皮笑脸。 是是，花是打折的，那同样的东西干嘛不买打折的呀？啊，那好钢啊要用在刀刃上啊，是吧？ 哎，但是我不知道会是蔫的啊，你知道我是不喜欢什么情人节的，哎，但是想到你喜欢呢，我就在我的手机上做了提示。我现在是特别知道啊，夫妻之间不能光考虑自己喜欢不喜欢。哎，小西，明年， 哎，明年的，明年包你满意。 小西摆手，打断了他表忠心，边换鞋边问：晚上吃什么呀？ 哎，烛光晚宴。 拉着小西来到餐桌前，果然有蜡烛，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打火机，何建国要点，被小西拦住了。算了，蜡烛啊留着停电用吧。 小西，进步很大呀。 哼，进步，这叫退化。吃饭期间，何建国感觉出小西有心事，但是没有问，到想说的时候他会说的，他呀憋不了多久。果然没过一会儿他就说了一五一十来龙去脉，何建国边听边在心里大大舒了口气，此事呢与他无关，脸上的神情却是格外的凝重起来。为了表示与小西的同心同德，小西说完之后，他郑重地思考了足足2分钟，主张这事儿小西不要再管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事儿你要是搅和成了，得罪了朋友啊，搅和不成呢，人家成了两口子，你俩人都得罪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这事儿你要干涉的话，利少弊多。 什么搅和成搅和不成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啊要能成我才不搅和呢。小韩我还不知道啊，他谈过那么多女朋友，哪有超过3个月的呀。简家呢现在身边没人，正好遇上了小韩。退一万步，就算我杞人忧天没事找事儿，人家到最后真能结婚，可结婚就是目的了吗？到时候就算小航能忍，简家肯定别扭啊。你想啊，从刘凯瑞到小航，那物质待遇到心理落差，可不是一点半点儿。 哪儿那么严重啊？ 顶大不济，离婚就是了。 离婚？他俩压根儿就结不了婚，打我爸妈那儿就通不过。爸妈要是知道小航现在还跟蒋家来往，非气死不可。 何建国立刻就不吭声了，没有谁比他更清楚来自父母家庭这方面的因素对婚姻有多大的影响。 哎，建国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 没什么，来， 吃饭吃饭吃饭。 小西吃饭，但是心里总有一点不安。从春节以后，何建国身上就有了些变化，比如给他买花啊，做什么烛光晚宴呢，都不像的。是，自己是喜欢这些，但是他不喜欢啊。他的反常规不能不使人不安。为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？想问又无从问起，怎么问呢？总不能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吧。何建国是有事儿瞒着的，但是不能跟他说。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？想问又无从问起，怎么问呢？总不能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吧。何建国是有事儿瞒着的，但是不能跟他说。今年家里就要抱孙子，怎么抱啊？在没把握的情况下，他不忍让小西怀孕，再怀孕再留，对身体的损害就太大了。曾经跑到妇产医院里去问，不敢问小西的妈，怕她多心。人家呢，让她把病人带来。她也不能带，怕小西多心。怎么个意思啊？不能要孩子，就不要媳妇儿了。是这个意思，但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是他家里的意思。他家里的意思，他不能违抗。为了这个，他都开始留意马路上的小广告了。看到有一个广告说专治妇女不育，按照那个广告找了去。去了之后才知道自己所为的荒唐。那是一间七拐八拐才能找得到的小平房，里面坐着个年龄在30到50之间的妇女，问她什么都能说治。何建国记得小西妈说过，真正的好医生从来不会说没有问题。凡是大包大揽包治百病的，绝对是江湖骗子。何建国最终逃也似的从那间小平房里跑了。那位妇女死拉着他不放，向他介绍他黑乎乎的药丸。回家的路上，何建国的心里是一片绝望，还不能对小西说，明知道说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，就不如不说。看到何建国闷闷地吃饭，小西越发的不安。哎，我说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没怎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西，别没事找事儿啊。小西闻此筷子一摔，起身就走。他今天心里本来就不痛快。小西回妈妈家了。回家以后发现弟弟小航不在，暗叫不好，小航肯定是和简家在一起呀。小航的确是和简家在一起，而他之所以能和简家在一起，恰恰是小西促成的。在简家听说小航为他辞去了原本定下要继续接触的女孩之后，感动而且不安，主动给小航打电话，把他约了出来。他直觉着他对小航是有责任的。本来他约小航是想说服小航趁早放弃，不料呢，小航反过来却开始说服他。简家，假如我比你大的话，哪怕是同岁，就是说仅仅是个年龄问题，你是怕舆论吗？我怕输。和比你年龄大的在一起就不会输啊，概率会小得多。再小落到你身上也是100%呀。 蒹葭一时无语。顾小航耐心地说：“ 蒹葭，关于年龄这个问题，你已经说过 N 遍了。我认真仔细考虑过 N 加一遍，我认为根本不能成立。你说你怕输，换句话说，怕风险。我倒要问你了，什么是没有风险啊？吃饭还能噎死人呢，在大马路的人行道上好好走着，还有可能被汽车撞上了呢。咱不能说怕噎着怕撞上就不吃饭不走路了吧。” 蒹葭忧郁的一笑，小航也笑了，笑着从蒹葭桌上找出张纸来，中间画了一条线，左面写着利，右面写着弊。 咱们先来说弊啊。 第一，年龄差距，女大男小，容易遭受世俗偏见的打击。 但婚姻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啊，只要你不理会，那些偏见打击就打不倒你啊。 所以啊，这个不能算弊啊。说着，在第一上打了一个叉儿。接着写第二条，女方有前史。之后又说，女人在遇到真爱的时候，会担心自己配不上，这是非常普遍的心理呀。 不是配上配不上的问题，我不认为我比谁大有前史就配不上谁。我是啊，我是不想今朝有酒今朝醉。 你是想追求永恒？谁不想啊？我也想啊，可以呀，我们努力呀。谁也不会在有了结果之后再行动，有了结果就没必要行动了。你把顺序颠倒了，亲爱的蒹葭小姐。 大姐， 这我说你干嘛这么敏感呢？啊，你 小航就笑了起来。蒹葭不笑，拿起笔在 B 的一栏上写上家人反对。 小航就问了，你的家人还是我的家人呢？ 主要是你的。 我们的事跟别人无关。 这种说法只存在于理论上法律上。不说别人，你姐和你姐夫恋爱的时候轰轰烈烈，非他不娶非他不嫁的，结了婚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，为什么呀？为了两人各自的那个家。道理很简单，结了婚也不能不要爹妈，为了什么也不能不要爹妈呀。 小航不说话了，蒹葭不无担心地看着他。此刻，他多么希望他能提出更有力的理由来反驳他。但是小航不说话，直到他走，也没就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说出什么有力的话来。于是，小航走了之后，蒹葭决定这件事情就此打住。 小航决定先跟父母谈，否则说什么都是白说。他不想拍胸脯说大话。他说他要和蒹葭结婚。听到儿子的决定，小希妈的反应只能用震惊一词形容。这天是星期天，晚饭之后姐姐姐夫也都在家，顾小航专门挑了这样一个全家人都在的时间宣布这件事情，以示郑重。 小航在家里正式宣布他将和蒹葭结婚，这在顾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。 小航的父母以及小西都表示坚决反对，但此举却令简家深受感动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。